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十三课，这也是我们欧洲文化入门的第二讲，欢迎吴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class again. I'm so flattered to be here to talk with you about the European culture. 那实际上我们所讲的欧洲文明呢，其实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明， 对， 是这样吧？ 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呢，它对世界文明有很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我们同时说呢，这个所谓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复苏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用它们作为一种文学文化发展的指针。 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罗马帝国 The Roman Empire。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重点词汇和词组。第一个词，解体，分崩离析。 Fall apart. Fall apart. 往往在英语中呢，人们可以连读 fall apart, 解体，分崩离析。其实啊，在这个词使用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这个 apart 它是事实上是作为副词表示分开的概念， fall apart 表示解体分开，往往我们是用物来做主语了，这个词呢它属于一个不及物动词了。 something falls apart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解体了，当然在英语中呢，除了用 fall apart 表示解体，还可以使用 disintegrate 也表示解体的概念，把什么什么东西组合在一起， integrate something。 integrate, disintegrate,fall apart, 这些词呢大家可以连起来记。接下来一个词，半岛。 Peninsula. Peninsula. 好，其实有的时候发音我们既可以读作 peninsula, 也可以读作 peninsula, 这两种发音都是可接受的。我们都知道半岛它应该是属于三面环海，有一面和大陆相连。 下面一个呢是行政单位，省或者是行省。 Province. Province. 其实 province 这个词呢，它也是来自于罗马帝国了。当罗马征服了希腊之后呢，把希腊作为它的一个 province, 也就是当时的是一个行政划分。我们国家在古代呢，也曾经使用过行省制度，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行省制度据说要比欧洲人的早，所以 province 在国外现在还有省的概念，但是它的形容词去 e 变作 ial, provincial,变作 provincial 之后含义就大相径庭了，我们就不能理解成省的，而要理解为乡村的 province, provincial。 下面一个词，统帅，指挥， command, command。 大家听我和周老师的发音呢，你会发现元音有明显的不同，在英国英语中呢很标准，我们要读作 command, 可是在美国英语中呢，我们要读作 command,统帅或者是指挥，当然这个词也有时也可以做要求来讲，通常它和动名词搭配使用， command doing something, 要求做某事。除此之外， command 也可以添加宾语从句 that, 要求什么什么。一般我们说这个统帅指挥的人要变作 commander, 所以通常我们有这样一个词了， commander in chief, 表示总指挥官，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司令这个概念， commander in chief, 司令， commandCommander in chief, command, 注意它的不同发音。下面一个词，朝代，统治时期。 Reign. 这个词一看呀，它不太符合英语的发音标准，所以我们说这个词它是从法语借来的。我们都知道呢，在公元1066年，随着诺曼征服，大量的法语词开始进入了英语当中。Reign 这个词除了可以表示朝代之外呢，我想它在英语中最常用的概念就是统治时期，通常它的固定搭配是 during the reign of somebody, 或者是 in the reign of somebody, 在某人统治时期。 In the reign of, during the reign of。好，看下一个词，延伸， stretch, stretch。 通常呢，这个词人和物做主语时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something 做主语时 something stretch 表示某个东西在延伸，往往它要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stretch to, 延伸到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呀，既然说到罗马帝国呢，大家看这样一个句子， The Roman Empire stretches to the Mediterranean area, 罗马帝国的统治呢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地区，这是物作主语了。那么人作主语时 somebody stretch, 往往它要添加宾语 one's arms, 或者是 one's legs, 表示伸展四肢的概念。 Stretch, stretch one's body. 好，下面一个词，力量， strength, strength. 好了 ，strength， 我们很显然都能看得出来，它是来自于形容词 strong， 强大的、强壮的。那么这种变化呢，大家注意，它是属于古英语的变化。你千万不要认为现代英语中还有 th 作为词尾的名词，这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古英语时期呢 ，th 是一个变化频率非常高的名词后缀 ，strong 元音变化 e。O 变作 E， 然后 TH strength。 当然这样的变化呢，英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比如说 warmth 温暖， breath 呼吸，其实这些 TH 呢，这些词尾已经在英语中消失了。 嗯， 好了，力量，这个 strength 一般呢，这个力量它还可以再变作动词，当然动词要加动词的后缀 EN， strengthen 那就变成了加强。通常 strengthen one's power 表示加强某人的力量，加强某人的统治。 Strengthen one's power, strength, 力量。下面一个词，井井有条。 Orderly. Orderly. 我们都知道这个 ly 通常人们觉得这是一个副词的后缀，其实大家要更正这样一种概念， ly 在英语中呢，有时也可以作为形容词的后缀，加在名词之后。Order 表示秩序，加了 ly 之后， orderly 表示井井有条的、有条不紊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当然我们除了用这个形容词来表示井井有条的、有条不紊的之外呢，有时我们也可以采用名词加介词的形式，比如说 in order 就表示井井有条的、有条不紊的。 嗯哼， in order, orderly. The next one, 省长、总督。 Governor. Governor. 嗯哼，Govern 我们都知道表示统治的概念， Governor 省长总督，其实这个词呀，它还是来自于法语，因为本身 Government 政府这个词就来自于法语，所以大家可以看出 Govern、 Governor、 Government 它都有一个同样的词根，同根同源词。在英语中呀， Governor 可以表示总督，其实像这个澳大利亚也有总督啊，像这个美国呢它就叫州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再补充另外一个含义，州长在美国 Governor 是州长，在澳大利亚它是总督，当然在加拿大嘛它叫省了，也叫省长。比如说这个Governor in Chief，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行政长官总督。 Governor in Chief，Commander in chief. Commander in chief. 这几个词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下面一个表达，在什么什么程度上。 To a what extent. To a extent. 好了，通常我们说在什么样的程度之上呢，可以在 extent 之前添加形容词。比如说 to a great extent, 从很大程度上讲。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英语中也是有的， to some extent。从某种程度上讲，除此之外呀，从什么什么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采用 in a what degree， 从什么什么程度上而言。 嗯哼， to a great extent， to some extent， 在什么什么程度上。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公民， citizen， citizen。 既然我们今天讲到了罗马帝国呀，那这个公民呢就要给大家做一下解释了。这个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在古希腊时期啊，这个只有成年的男性才能够成为公民，而且只有成年的男性公民他才具有了民主的权利。所以我们说这个古希腊古代的民主呀和现代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个 citizen 的角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citizen 公民， citizenship 加一个名词的后缀 ship， 这就叫公民资格。通常我们说 possess a citizenship 表示成为这个国家的正式公民。 嗯，现在有一个新词 netizen。 周老师说到了这个新词 netizen， 其实它的后缀还是借鉴了 citizen 的后缀网民。 嗯，也可以看到语言呢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最后一个词我们有看到好处， benefit。 benefit， benefit 作为好处时呢，大家注意这是本课你们要学到的一个重点的词。我们先从它的动词入手， benefit from 加上名词表示从什么什么中获益，得到好处。当然 benefit 我们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 benefit 做名词时往往表示利益，通常在英语中 in the benefit of somebody 表示从某人的利益角度而言。当然 benefit 可以变作形容词 beneficial， beneficial 这是它的形容词。形容词变化时往往我们说 be beneficial from， 从什么什么中获益，或者是 be beneficial to， 对什么什么有益。 benefit， beneficial。好，我们来看课文，了解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罗马帝国。 While the empire of the Alexander the Great 好了，正当谁谁谁所统治的帝国，下面大家注意，又是一个文化现象出现了。Alexander the Great， 汉语中我们把它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其实这个帝国它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做 Macedon， 马其顿王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国家。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帝国 fell apart, be disintegrated， 刚才生词表里我们学到的解体。亚历山大帝国呀，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他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后五十年呢，开始征服了希腊，使希腊成为他一个统治的对象。好了，所以当这个帝国衰败解体的时候 ，a new power， 大家注意 ，power 这是本段我们要学到的一个新的名词。power 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新的力量。其实我们都知道 ，power 在国外可以表示国家的概念。强国的概念，一般我们说超级大国嘛 ，superpower， power 就是强国。那么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 was growing， 千万不要翻译成正在长大，汉语要译作正在崛起。growing 这里表示 rising 上升这个词，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崛起了。我们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有起也会有落。那么这个新崛起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地区。Western Mediterranean， 西地中海地区，一个新的国家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那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罗马帝国。That 这里同样引导了一个定语从句，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呢 ？That was soon to control what be to do something。这里不定式用作表语，就表示去做某事了。这个国家很快就统治了 entire ancient world， 整个的 ancient world。大家把这个词下划线 ，ancient world， 我们可能都把它叫做古代世界。其实所谓的这个古代世界呢，就是指古代欧洲了。它几乎当时席卷了整个欧洲。这个新的国家 by 265 years BC， by 加上时间，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为 by the time of， 事实上英语中是把 the time of 省略掉了，到什么什么时间为止。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by 作为时间状语时，句子必须使用过去完成时。到公元前265年的时候为止，罗马人，注意 Roman 加 S 表示罗马人的通称 The Romans， 到公元前265年为止，罗马人已经 take control of， 这是大家在本段要学到的第一个重点的短语。 take control of 表示控制的概念。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这里为什么不直接用 control 做动词，而是 take control of 转为名词和动词的搭配呢？这就是一个情感的升华的概念。单独的动词 control 只表示控制，没有任何情感，而 take control of 开始情感升华，我们就把它译作占据了，掌握了。Take control of， 通常 control 做名词时也可以和介词 under 搭配， under the control of somebody 表示在某人的控制之下。那么到这个年份为止，罗马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半岛。那么到公元前241年的时候呢， they had driven what， 同样 by 用作时间状语， they had 过去完成时。然后下面看啊，把什么样的人 drive， 大家注意表示驱赶的概念，记好 drive somebody out of some place 表示把某人从某个地方驱赶出去，驱赶出境。下面我们看这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